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 2007年中国榜年度金曲，汪峰演唱的《勇敢的心》。花火是汪峰第一阶段最重要的专辑，之后《爱像一颗幸福的子弹》《笑着哭》被认为是趋于流行化，也让汪峰饱受争议。2007年，在他出道12年，他决定重新回到最初的起点。2年之后，《信仰在空中飘扬》成为他事业的另外一座高峰。下面这首歌虽然是翻唱，因为搭配巧妙诠释的出彩，成为2007年大热金曲。这就是张震岳、蔡健雅改编翻唱自齐秦的《思念是一种病》。日后齐秦出席中国榜活动也曾演绎过这样一首歌曲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，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。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。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，

甘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。当我开口，你却沉默，只剩一场梦。我却想根坠在你心间，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。